出你双手，让我拥抱着你的梦，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，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，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。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，慢慢张开你的眼睛， 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。 日出唤醒清晨，大地光彩重生， 让和风拂出的音响谱成生命的乐章。 感谢您将调频锁定在 FM 九八六，收听由贾悦带来的《乐听经典》。今天呢是10月1号国庆节，所以呢，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的这些歌曲也是比较喜庆的。希望用这样的一些歌曲为大家的节日送去一份好心情。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曲呢，是群星来演绎的《明天会更好》，也借助这样的歌曲来祝福我们的祖国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会听到一首欢快的歌，这首歌是由孙燕姿演唱的一首《绿光》。 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，多么奇妙的际遇，翻越过千面山壁和层层白云，绿光在哪里？突然般不可思议，像一个奇迹，划过我的生命里，不同于任何意义，你就是绿光，如此的唯一。

会找到他，哪怕付出忧伤代价。也许再穿过一条烦恼的河流，明天就能够到达。我生命的一切都只为拥有它，让我们来真心对待吧。等每一颗漂流的心都不再牵挂，快乐是永远的家。我所有的一切都只为找到它，哪怕付出忧伤代价。也许再穿过一条烦恼的河，心对待吧。等每一颗漂流的心都不再牵挂，快乐是永远的家。 朋友们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贾悦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，我们会听到歌手梁静茹的一首《暖暖》。这首歌呢，也像她的歌名一样，能够给我们一种非常温暖的感觉。 听众朋友，刚刚为您送上的是梁静茹的一首《暖暖》，非常暖心的一首歌，收录在2006年10月份梁静茹发行的第八张专辑《亲亲》当中。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会听到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，叫做《亲亲》。这两首歌呢，都算是梁静茹甜蜜情歌的代表作，一起来听。在听过了梁静茹的两首歌之后呢，让我们来听一首非常年轻的歌。说她年轻啊，并不是因为她的发行时间，而是她带给我们的那种感觉，让我们不禁想要为年轻去喝彩。 年轻的心，为将来的日子写下一句对白。年轻的你 为无尽的生命喊一声喝彩。年轻的心为美好的岁月付出一曲乐章，年轻的你为无尽的青春喊一声欢呼，让年轻飞扬云端，让阳光吐出色彩，让年轻航向海洋，让海浪射出红彩。哦耶，让年轻奔驰大地，让山野放出光芒，来吧年轻的投向生命的坐标。哦耶，来吧年轻的迎向茁壮的时代。年轻的心为将来的日子写下一句对白，年轻的你为无尽的生命喊一声喝彩。年轻的心为美好的岁月谱出一曲乐章，年轻的你为无尽的青春喊一声欢呼，让年轻飞扬云端，让阳光吐出色彩，让年轻航向海洋，让海浪射出红彩。哦耶，让年轻奔驰大地，让山野放出光芒，来吧年轻的投向生命的坐标。哦耶，来吧年轻的迎向茁壮的时代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叫做《年轻的喝彩》，因为今天呢是国庆节，让我也想到了年轻这个词其实用在我们国家身上也是非常合适的，因为我们正在非常活跃的或者说是非常快速的发展，不断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。 一个中国大舞台，大 听到的那首歌呢，是殷秀梅2002年的作品《中国大舞台》。不仅是词曲让我们朗朗上口，而且我觉得这首歌的亮点之一，那就是它的题目，非常贴切地形容出了我们当今的祖国，正像是一个大舞台一样，给我们提供了展现的平台。而且呢，用一句歌词来说，那就是“直眼的五洲瞩目齐喝彩”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我们会听到韩磊的那首《走四方》。韩磊那种粗犷的声音，再加上这首歌的词曲这种豪放的风格，让我们每次听起来呢，都会有一种好男儿志在四方，要出去走一走、看一看的感觉。 水长长，密密麻麻，迎春又 现在想起的这个欢快的旋律叫做《祖国你好》，它是由张也演唱的一首歌颂祖国的歌曲。虽然主题比较厚重，但是呢，这首歌听起来却是非常的生动。在今天节目最后呢，就把这首歌曲送给您，也祝您国庆假期愉快。 23:00 FM